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曹。 这期话题呢，我们聊一聊暗恋吧。其实我们很早之前说过一次暗恋，好像是还是我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 对， 已经阔别很久了，看看最近啊，大家有什么暗恋故事，而且这个故事是成真的。 哦，对，就是有一种就是我喜欢你，但你也在偷偷喜欢我的那种感觉。 哎，对，就像是那种，就是以前有那种软件，忘了是什么了，就是你可以这个，比如就是特别关注他，然后如果他也特别关注你的话，你们俩就会互相知道原来是互相暗恋的那种关系，还挺有意思的。 嗯，哎，我记得这样的好像有一个这个应用，好像就是说，哎，我点我喜欢你这个人，然后是我点了个心，但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话，你也点心的话，我们两个就能看到彼此了。 哦，对对对，还蛮有意思的一个。 对对， 哎，这期话题呢就叫做说说你身边暗恋成真的故事。 嗯， 先说音乐吧。第一首歌呢来自李宇的别的城市。 哼哼哼嘞，这个朋友啊，他说呢，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是我同事在我前面那排背对着我坐着，下午下班的时候呢，太阳光刚好打到他身上，站起来的时候觉得特别帅，从那之后就开始喜欢他了。原本以为我们不会有交集，突然有一天他跟我发消息说做他女朋友吧，我当时完全就懵了，就答应他了。后来我们还是分手了，也许有的人真的适合远观吧。 哦，就是你没在一起没有接触的时候觉得可能是一个人就是一个样子吧，但是你接触之后可能会发现他一些你没有想到的面吧。嗯，就是想得到还没得到的时候最美。再说一个，魏大大爱吃瓜，他说呢，真是个让人开心的事儿，可惜不是我。我没有这样的经历是吧？ 对，他身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奇迹。 但你一定想了很久才做这个决定，你要动身去别的城，就像你也曾从别处离去，日子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下去，习惯了生活不会发生大的欢喜，若是还有漂泊的力气，也值得感激。 二首歌是来自于崔子格的《有生之年再也不见》。 嗯，哇，这名字听着好伤啊。 对，这首歌也挺好听的，好像是最近新出的新歌吧，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 对，我也要改个长一点的名，够长了。他说呢，高中时就对前座的男同学有好感，哇，全都是女孩子暗恋，虽然不懂爱，但是就是喜欢和他在一起。终于通过了不懈的努力，成为了他的同桌。毕业之后，终于等到他向我表白了，秒答应啊，呵呵，当时好开心。现在都是我老公了，结婚三年，他胖了好多，已经不是当年的小鲜肉，但我们的感情还是很好，一见他就有好多话想说。哇，真幸福哎。 对， 真的让人羡慕。 嗯，其实这个节目都其实这个留言都可以放到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中用啊，就太幸福了。 嗯，大吴咩咩他说呢，上高中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坐我后桌，午休的时候呢会把手伸到前面，当时就觉得哎呀手怎么这么好看，然后心态就慢慢变了。那个时候年纪小啊，不懂得掩饰，被他好朋友看出来告诉他了，然后他就跟我表白了。 哦，看来还是喜欢你的。 我记得以前有一句俗语叫，现在也适用了，叫女追男隔层山，男追女隔层，不对，男追女 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就是如果你一旦知道妹子对你有意思的话，其实就很容易得手了。 嗯，还真的是这样，就是女生追男生的话，就是男生可能反正就是知道一个人喜欢你啊，你本来之前没关注他，可能都会对他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就觉 得 他特别一点， 哎，这个妹子居然喜欢我，嗯，也不错，就他吧。 很有品味嘛，可以接触一下。 嗯， 秦优将他说呢，我还记得第一次听酷音乐调频的时候，那一期的话题是暗恋是一个人的地老天荒，现在已经6年过去了，我也曾有过暗恋的男孩子，只是故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圆满，不过我也不曾后悔，喜欢他，喜欢他的白衬衫，喜欢他明亮的笑容，喜欢他和如今的女朋友幸福的样子，如果不是那次赌约，我想我不会有机会说出口的。 啊，赌一次赌， 故事的， 对，我很爱听这样的八卦。 为这段情话一个句点，别再留下任何的悬念，就好好说再见，别在失去之后又开始怀念，隔了3-5年又收到一句好久不见。再见，因为有生之年不愿再见面，为这段情话一个句点，别再留下任何的悬念，就好好说再见，别在疏远之后又假装失恋，隔了3-5年又收到一句好久不见，勾起我那早已放下的从前。 下一首歌来自周慧的《心痛的感觉》。 嗯， 就是失败了就会很心痛啊，暗恋。 但是我们这期节目还是说了很多关于成功的故事，是吧？ 嗯，对。 就像这个朋友啊，他叫做冉，他说呢，我来说，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以后呢，就问他，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呀？他说，当然是从认识你开始啊，不然谁要和你做那么多年好朋友？嗯，我们俩8岁认识，18岁在一起，到现在4年多了。 哇，太美好了吧！8岁的时候在一起，然后那时候就喜欢一个人， 上小学对不对？上小学的时候认识的， 真的幸福。 嗯， 不必追啊。他说呢，上大学的时候，他是我的部长，不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很照顾我，陪我一起打卡，一起吃饭，会记得我的生日，提前准备好礼物。我以为是两情相悦。悄悄准备他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手环，在生日的前一天表白，可是却被告知有女朋友了，只是把我当妹妹。没有送出的手环是我暗恋的终结，而且他还发了一个照片啊，就是发的他那两个手环的照片 啊。 信物。这个部长真是啊，有女朋友了还对 他那么好干嘛？ 这就是想要多多培养一些备胎吧，有的人也比较喜欢这种享受暧昧的感觉。 这么现实吗？原来 大家千万不要做这种人哦，还是要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对待爱情。 嗯，对。 岁月安然，时光静好。他说呢，初中的时候一直和一个男生坐前后桌，他借我的笔记本说丢了，后来呢分班又分班，我们又在一个班，然后呢坐了同桌。发现当年他说丢了的笔记本他在用着，我喜欢过他，为了他高考志愿填了他喜欢的学校，可最后呢他却考进了我原本想考的学校，我去了他喜欢的学校。很遗憾，谁都没有主动说过喜欢。 哦，充满了这个错过还有那个就是擦肩而过啊，感觉。 可是我觉得高考志愿这个事情还是蛮重大的，是吧？我觉得是能够影响到一个人一生的这个成长轨迹的，还是要慎重啊。 对，不要这么随意，不要这么随便啊，不要这么轻易的为了某一个人而去改变自己的人 生。对对对，我觉得大家所有的这个就是在填高考志愿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我因为一个人我要去哪儿，而是要问问你自己，你想去哪儿你就去哪儿。 对。 自穿过了匆匆人群，一个人不伤悲。 下一首歌是来自于刘瑞琦的《来不及》。 来说一个逗逼的啊，萤火虫的男朋友，他说呢，小时候我身边好多伙伴都暗恋陈真，都觉得他好帅呀，特别是他打败日本鬼子给师父霍元甲报仇的样子，简直酷毙了。暗恋陈真，他说暗恋陈真，你这哪的口音同学？ 陈真。一米他说呢，上高中的时候我对象暗恋我，他在前排靠墙，我在后排，每天上课他都假装犯困然后站起来听课偷瞄我，太明显了，眼神碰撞 N 次，哈，后来的后来就被我收了。 可以啊，恭喜，很厉害。 你觉得是收妖精吗？ 大圣收了神通吧，叫你的名字你敢答应吗？ 嗯。 Hello 梁记他说呢，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周末，我走进了书店，看见坐在一旁的他，心想认真的男生最有魅力，于是我就天天路过书店看能不能遇见他，之前只是偶尔看见，之后的日子能常常看见他。有一段时间，那天下起了大雨，为了躲雨我比平时晚到书店，没有看到他，但听见有人说怎么才来啊。好了，我编不下去了。什么鬼，我这么认真的说居然是个胡编的故事，好气哦。 莫大人还用了感情的朗读， 结果 对啊，因为前面的铺垫觉得特别好，特别美好的那种故事要发生了，偶遇啊，什么一个屋檐下躲雨之类的，是我想太多了。 我的哎呦，弄啥嘞？卷卷弯弯扑扑，他说初中的和最好的朋友一起聊自己喜欢的人，约好把男生的姓名写在纸条上交换看，结果打开是同一个人。后来他的好友毕业的时候来找我要大头贴，多年过去了才知道，原来啊是他托朋友要的，是成真了也错过了。 啊，好可惜啊，为什么要这样呢？自己去不好吗？ 那个对啊，那个男生为什么还跟人要，要了又能怎样呢？留个纪念嘛，这是。 哎，你知道这样真的挺危险的，很有可能这个会爱上你的哥们或者你的闺蜜，这样你就傻了。 嗯 嗯，反而更痛苦。 看来莫大人被人横刀拦截过。 没有，我可不会干那种事的。我要是有什么事我自己会去的。 后视镜里的你笑意朦胧，我的心有一天空，冬雪中没发现我的吻，心事重重，转过身背影相拥，来不及爱，来不及痛，来不及牵住你的手，原谅我脚步匆匆，来不及恨，来不及懂，来不及在下个路口幸福回首，来不及爱，来不及痛，来不及牵住你的手，原谅我脚步匆匆，来不及恨，来不及懂，来不及在下个路口幸福回首。 下一首歌来自张震岳的小雨，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啊，觉得很细腻的一首民谣。许宏博他说呢，高中毕业后发现心里有一个遗憾，不想跟任何一个人说起，然而这几年偶尔在梦中会与你相见相知相恋。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暗恋他。 这个朋友没有暗恋成真嘛，对不对？ 嗯，就是梦里成真了。 这也行，硬凑来为了参加我们的节目。 对，硬凑。你知道吗，还有好多人说对不起走错了再见。 哎，可以参考一下刚才莫大人分享留言，就编不下去了。我没有故事，我硬编一个。 硬编都想不出来会怎样。 哎，你知道吗， 这个最尴尬。 我那天在微博下面看到一条特别有趣的评论啊，有个朋友说那个请问在哪里参加调频的留言呢？就是那个分享你刚编的故事。 啊，对啊，其实说到这儿了，咱们就说一下吧。因为我们每一期这个节目分享话题的时候，都会在这个新浪微博的这个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里发。大家呢，如果想参与我们这个参与下一期这个编故事的这个征集呢，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搜索酷我音乐调频，然后关注我们。每周呢，大概在周一周二就会分享出来了。 就在那个话题征集的那条微博底下留言就好了。 嗯，对。嗯， 聆听为波波他说呢，喜欢对方四年，在第五年的时候呢没有忍住迈出那一步，现在我们在一起一年快八个月了，不论感动也好还是心动也罢，只想说时机还是蛮重要的，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很久，也希望你们能够暗恋成真。 嗯，对啊，我觉得真的是时机太重要了，如果你当时没有把握住的话，之后你再去说可能就为时晚矣。 一个美丽的港湾，希望不再流浪飘荡， 笑，我们现在很开心。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但我每天都想见到你。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我想真的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系，我会安静的离去。 最后一首歌了，是来自于陈洁仪的《喜欢你》。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首歌好像还是这个《大圣归来》那个电影的片尾曲呢。当时看得特别感动。 哦，是吗？那我还真不知道哎。 我记得好像是，也许是我记错了。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呢，他叫做多比，他说呢，初中的时候开始喜欢他，喜欢听他唱周杰伦的歌曲，酷酷的，冷冷的。高中的时候跟他一起选了理科，看到他喜欢别的女孩子很投入，我只能默默的关注，希望他得到我给不了他的快乐。大学的时候各自有了男女朋友，毕业分手，这么多年，他一直作为我朋友的朋友出现在每年一次的聚会上。后来他对我表白了，我们就在一起了，真好哎！ 我觉得你后来那几年参加同学聚会，肯定是只为他一个人而去的吧？ 嗯， 就为了能够看到他。 哎，我觉得这个细节特别好，就是以朋友的朋友的身份出现在聚会上 啊。 看来真的是特别深的暗恋，藏得特别深。 对，按理说这朋友的朋友就不该去的，不用去。沉默黯然，他说呢，又是来虐单身狗的话题啊，我不知道谁是成真了，反正我没有。喜欢他七年，从暗恋到后来他明白我的心意，我一直在等，直到他有了一个又一个的女朋友，可惜都不是我。最怕听到他说我很好，如果他说我哪里不好的话，我也可以改变呀，至少有站在他身边的可能。但是我很好却不是你要的，这一点却怎么都改变不了。 嗯， 哇，说的好扎心啊，确实是这样。你很好，但是我不想要你，就是这样的，对吧？ 嗯，隔三差，他说呢，莫大人、萱草姐，终于等到这个话题了。英国蕊，我喜欢你，做故事的女主角吧。我叫王刚，我们是一个单位的，一定要念到我的哟。我要去跟他表白。 啊，表白吧， 哦， 我很期待你的后续。 对啊，希望这个悬念能够成真吧，最后。 他说表白得有一个由头，由头就是你在我们节目中说出这样的话了，对吧？ 这个由头太明显了吧，太直接了。 哎，就好像一个这个开了弓的箭，就一头扎下去了，就飞向那个女生身边。 对对对， 嗯。成娇成美，他说呢，暗恋的人呢，还是留在心里吧，在一起之后未必会美好。 嗯，也有一点道理。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个故事似的， 对，那个朋友他就说了，有的人适合远观，是吧？ 嗯，对对，就是这样。再说今天的最后一个留言吧，特别逗，他说呢，对不起，我不该打开评论的，打扰了，告辞。 再见。我觉得是不是我们所有关于爱情的评论除了失恋的你有资格评论的话，其他都没有什么资格评论吗？ 对，我们要不要再做一期单身的节目？ 可以可以，我觉得，我觉得评论会爆掉，就很多人会留言。 嗯，对，好尴尬啊，为什么？ 哎，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期那个，就有没有人是这还没有谈过恋爱呢？就是还未曾有过恋爱经历的那群人的那个故事。 哎，其实你想想也是，如果有了女朋友、男朋友，每天和 对方煲电话粥聊微信，哪还有空听节目呀？ 嗯，说的是啊，所以听我们调频节目的人都是不讲了， 心酸啊，送给所有听众的伤害啊。好，这个很开心的一次这个分享吧，我觉得关于暗恋成真的故事还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儿，就是大部分都是一些大团圆的结局。希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吧，有那种想要的东西实现了的感觉。 嗯，好的，那我们这一期的调频呢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以后的节目啊。 嗯，好，记得这回知道怎么留言了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嗯，拜拜。 清楚我每个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I don't know about you, King Long, but that was music to my ears. Thank you, guys.